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文化系的客座教授李默则带领听众一窥中国京剧的魅力。一场题为中国教育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论坛得到了浙江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徐小舟教授、浙江大学教育学院何山云副教授、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教育领事许杰英博士、哥大教师学院比较教育与经济学博士候选人刘季、资根基金会执行理事李慧仪、香港青少年科学院荣誉院长江冬梅等嘉宾的参与，也吸引了大批粉丝和听众。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刚才带来的是联合国电台的报道，为您介绍的是联合国的中文日的相关活动，今年的主题是感受中文的古老魅力，从文字到文学。好了，到这儿呢，我们今天的环球三十分节目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关注北京外语广播的官网 www.am774.co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关注外语广播的官方微信，了解我们更多的节目资讯。好了，下次节目再见吧。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 Coming up next, Theater Works Beijing。 1504年达芬奇创造了蒙娜丽莎的微笑，今天这幅画收藏在卢浮宫，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我叫曹文轩，我在北京大学任教。对于一个作家来讲，真正最宝贵的东西还是他的记忆。一个书写个人记忆的作品，恰恰最能把那个历史准确的、鲜活的表达出来。文学对于我而言，它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欢迎您的参与。 阅读教我一个。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 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